一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吴进浩。 我是贾月。 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三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最高温度5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2015年8月底，大马房村拆迁正式启动。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村民周转在外，有投亲靠友的，有自己在附近租房的，可村子拆了，情没有散。每月一次集会的田野之歌诗社参加的人越来越多，从最初的6名社员渐渐发展到50多人。社员原创的诗歌集几个月出一本，现在已出到第9本了。 1月21号，在京港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，地铁红楼年俗专列上线。在站厅警务室旁边，一处暗门还隐藏着红楼专馆。乘客走进去可以扫码阅读和《红楼梦》相关的著作。 受到春节需求拉动，菜价出现连续性上涨。近来上涨比较明显的是韭菜，目前平均价格是每斤2.9元左右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记者来到大兴区李贤镇大马房村临时村委会，北风卷着树梢呼呼作响，推开活动室的简易门，几位村民正聊得热乎。老陈，年底忙不忙？忙，天天忙，给人写春联。昨天好不容易抽出一天时间来扫房子。迎面招呼记者的关振京老人说，在场的绝大多数是新机场拆迁村李贤镇大马房村的村民，平时周转在外，碰不着面，一见面格外亲。不断有村民推门进屋，他们有的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大兴城区黄村赶来，有的从内关庄、郭各庄等附近村赶来。院子里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小轿车停了一排。 天寒地冻，聚到一起不是为了别的，今天是我们村田野之歌诗社集会的日子。大马房村党支部书记张月学告诉记者，诗社成立于新机场启动村庄拆迁腾退的前一年，入社的个个都是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。2015年8月底，大马房村拆迁正式启动。此后一年多的时间，村民周转在外，有投靠亲友的，有自己在附近租房的，可村子拆了，情没有散。每月一次集会的田野之歌诗社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，从最初的6名社员渐渐发展到50多人。社员原创的诗歌集几个月出一本，现在已经出到第9本了。时针指向9点，社长关振京现场清点了人数。今天参加活动的共22人都来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集会的内容就是彼此交流作品，互相点评。听说有记者在场，大伙儿显得有些拘束，约摸1分多钟没有人开口。 打破沉默的是一位穿着蓝衣服戴粉色围脖的大姐，前些日子看咱们村的新年演出特别有感触，写了首诗叫《大展宏图传四方》。拆迁以后人四散，邻里乡亲难见面，日夜思念盼重逢，谈家长叙家短，难舍难分忆当年。这位叫刘瑞芝的村民对着稿纸念着，坐在对面的村民频频点头，比上次写的强。刘大姐红了脸，那也比不上王老的那首。他说的王老是同村的王维老爷子，今年已经69岁了。 1月17号，在全村的迎新春演出会上，他朗诵的原创诗歌《别了故乡》让现场不少人哭红了眼睛。老王，再给我们念一遍吧。在众人的请求下，王老爷子从怀里掏出诗稿，站起来大声地朗读起来。别离家乡的人啊，总想回家看望，一居他乡总是思念，昔日故乡袅袅炊烟。故乡啊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心酸流泪，我难过彷徨，故乡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念到尾声时，老人捏着稿纸的一双手已在不由自主地颤抖。活动室里2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，没有人说话。 记者把王伟老人请到一边，低声询问：王老，您以前就喜欢作诗吗？老人回答：2年多前，我们村王浩他们拉我进诗社，反正在家没什么事儿，学呗。我的处女作叫《大公鸡》，他们说还不赖，我就越学越上瘾。枕头边随时搁着笔和纸，有时候夜里头灵光一闪，打着手电也要把句子记下来。不光是王伟，活动室里一多半都是没有文学基础的纯庄稼人。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作诗，那就是对这村有感情呗。见机场拆迁，大家伙儿一半是高兴，一半是难过，故土难离，有这份感情在，诗不用做，自己就一句句往外冒。就是不作诗，大家伙儿坐一块儿聊聊家常也好。正小声说着，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喝彩声，扭头一看，是韩书香在大声朗诵《回家过年》。除夕的饺子包裹了一枚硬币，它包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包含了家庭的和睦与团结，包含了人们对国家浓浓的情谊。兄弟们不说了，回家过年。 坐在韩书香旁戴着一顶呢子帽的张老汉应声站起，给大伙做了个揖：这是我替张汉卿老爷子念的，我念得不好，特别请这位播音员同志念，他念得好。活动室里又一阵欢笑，气氛越来越活跃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诗社的约定集会时间已到，可谁也舍不得先离开。有切磋作品的，有求写对联的，有说家长里短的，有聊回迁房进展的。村支部书记张月学拎着暖壶在村民中间来回穿梭，茶水添了一遍又一遍。快过年了，咱们合张影吧，不知是谁提议了一句，大伙齐声应和：两位记者，你们也来，咱们一块儿。临时村委会大门前大红灯笼高悬，20多号人在红灯笼下的水泥台阶上排排站立。出了临时村委会6公里外，清理路的东侧就是大马房村的回迁房小区地址，一栋栋楼房已经拔地而起。临别时，村民们热情邀请记者：明年下半年我们村就要回迁，二位记者到时候请你们一定来，我们的好诗还多着呢。 本台消息，1月21号，在京港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，地铁红楼年俗专列上线。在站厅警务室旁边，一处暗门还隐藏着红楼专馆，乘客走进去可以扫码阅读和《红楼梦》相关的著作。据了解，春节前京港地铁推出了《红楼梦》年俗系列活动，本次活动设置了红楼专馆，开出红楼专列，并开展玩转红楼年俗活动，邀请乘客乘地铁品红楼，体验传统年俗。走进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，乘客会惊喜地发现一个古色古香的展馆——黄叶村。乘客可以近距离观看曹雪芹故居中的一些复制品，如著名的提笔诗《墙皮》，著名红学家吴恩玉的遗作。同时，红楼专馆还展出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氏风筝实物等。 在展馆的墙壁上，乘客可以扫描二维码阅读和《红楼梦》相关的图书。本期主题活动也推荐了10本电子书籍，包括《说不尽的红楼梦》《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》等等。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京港地铁持续开展各类文化公益项目，着力打造良好的地铁文化。这次与国家图书馆及北京曹雪芹学会合作，

散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，恋人怀中樱花草，听见胸膛心在跳，偷偷的在思念，那是我们 平安车险给您拜年了。